最近，白俄罗斯发行了图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育概要》第二版。图书上印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照片。这部图书是白俄罗斯杂志《社会教育》总编辑谢尔盖·杰巴杜赫撰写的。共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的组织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工作 ,1945-2012 等六章。图书还编辑照片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